Hey, 大家好，又是这个家产广产的时候啦，我是探祖。 Hey, 我是山大，大家好。 Hey, 大家好啊，这个今次我们讲这个 topic 呢，就是大家都会很有兴趣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是讲家居的保安，是人都有家的嘛。那究竟保安方面究竟有些什么可以做呢？咁其实呢，就即係讲返好耐以前啊，即係我哋喺加拿大嗰陣时候呢，就我读大学嗰陣时住宿舍呢，係24小时个门都系唔需要锁嘅。 嗰陣时冇咁多啲人流，啲人品冇咁复杂啊。 係啦，冇错啦，就总言之，我哋个譬如个 unit,four man unit 有八个人住都好啦，上上落落系咁开门闩门就冇问题嘅。不过后尾就发觉到呢，咦，有好多即係啲贼仔啊，咁走嚟偷嘢啊，咁啲人就开始锁门啦。咁唔淨止话即係喺 U 嗰度，咁后尾就譬如话去啲住宅度呢，咁啲住宅呢好多时呢都会有啲贼嘅光顾啦。咁阿山大，我知道你对啲 alarm system 都比较熟啲喎。当年呢，其实啲 alarm system 其实点样 work 呢？ 嗱，即系我唔知道点样去 trace back 翻去当年啊，就我即系初嚟到加拿大嗰阵咧，就唔系咁多人有装啲alarm system。 嗯， 咁后来咧就越嚟越多。咁其实今日我哋点解话会拣呢个 topic 咧？咁我谂大家喺即系加拿大住开嘅都同意咧，啲过去啲两即系譬如夜年度咧，个治安咧就真系差咗嘅。 嗯， 即系我谂喺大家认识嘅朋友或者邻居入边咧，曾经俾人 break in 过嘅嘅朋友咧，系都系为数不少啊。 讲返我以前住喺 Scarborough 呢，基本上成条街呢冇乜边间屋未曾俾人冇 break in 过嘅。 係。即间间都俾人 break in 过。间间俾人 break in 过嘅。其实呢好明显就附近啲人做嘅。 哈哈哈。边条街呢？ Scarborough 喺 Wintermill。 Wintermill,ok。 係啦，即系呢个 Birchmount and McNichol 嗰度。 哦哦哦，咁不过 Scarborough 嗰边有可能即系会比较差少少啦，吓，因为多即系比较多一啲系可能系嗱，唔好意思，即系咁讲啊，可能有啲歧视啦，即系一啲比较第三世界国家嗰啲过嚟嗰啲移民咧，咁啊，可能就令到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整体即系嗰个 community 啊，嗰个社区嗰、那个治安系差咗嘅，系咪？ 其实咧，你讲呢个咧，就当日我妈妈咧就喺个厅嗰度咧，其实见住啲友想拆玻璃入嚟嘅，因为咧， 其实你住嗰度 系啦，就系、是、其实唔系我住嗰度，我妈妈同我家姐住嘅。 OK。 咁佢就呢啲老人家就唔係好出声㗎嘛，咁、啲人敢中佢就冇咩反应，咁啲人以为间屋冇人。 冇人 就喺后院嗰度呢，就諗住拆嗰度玻璃门就走入嚟。咁其实呢系啲僆仔嚟嘅，即係大概14-15岁附近嗰啲葵仔。 即系上嚟搵糖食㗎啫，其实就。 係啦，因为其实佢一入嚟嘅话，第一时间就搬走你啲咩 VCR 啊，轻便又买得到钱嗰啲嘢囉。咁呢个就系即系最早期就即系走入嚟偷嘢个目标咯， 系咁嗱。其实而家咧，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区域嘅警局咧，都会喺网上咧有一啲即公布啊、就每个礼拜咧就即公布一次，就过去呢个礼拜咧，我哋即呢一区，譬如话系OK， 我自己喺 Mississauga 住啦吓，咁Mississauga、Brampton 啊、Caledon 啊呢啲地方，即系有边啲 break in 咧，边间屋有 break in 咧，佢会话埋俾你听嘅。 嗯， 咁就即呢个系个好处嚟嘅，即咁你变咗你啲邻居走去睇police 网站，见到咦我哋屋企附近有呢啲咁嘅嘢，咁你就提高咗个警觉性啦，系嘛、 其实咧当日咧就因为我本身就即系同啲差人比较熟啲啦吓，咁啲差人又俾你啲 tips 嘅。 点样先至能够减少你间屋俾人哋 break 建入去偷嘢咧？咁样有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你买楼咧，最好就唔好买转角位嗰啲楼，因为转角位嗰啲楼咧拆人就最垂涎嘅，因为佢企喺个转角位度咧，十字路口两条街睇晒差佬几时嚟，佢走佬快。所以大部分 break 建啲屋咧都会系近街口嗰啲楼嘅。咁呢个第一。第二呢就千祈唔好唔收邮件，就有得啲邮件成个礼拜堆晒喺门口度，人哋一睇就知道你间屋呢就冇人喺度。係啦。第三呢就尽量呢就係嗰啲门嗰啲草啊，就尽量剪咗佢。因为如果你成搞到过几两个月剪嘅话呢，好荒凉咁呢，人哋又知道你间屋呢就冇人喺度嘅。 唔使呢个呢样嘢呢，嗱咁讲啊，加拿大就个政府会快过啲拆嘅。即係会走嚟话，喂你呢度喂有外观尖喎，咁整封信嚟话俾你听，喂你几耐三两日之内你好剪咗佢，原本我哋升告票嚟罚你钱。一剪草你都系你个责任嚟嘅。 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以前嗰个做法，我嘅理解咧，就系好多啲即系啲保安公司咧，就话啊喺你间屋嗰度咧就可以安个 alarm。咁咧如果有人 break in 嘅话咧，咁佢咧就会咧就有机会会啊同你打电话报警。 系 咁嗰个详情究竟会系点样咧？阿山大， 你考我啦，因为嗱我又做喺一间叫做。好唔好讲名？唔好讲名啦，都系即系全国北美洲最大嘅保安服务公司啦。即系喺嗰度做过几个月 part time 嘅，咁就即系佢哋嗱好多人可能唔知道啲保安公司就究竟系provide 啲咩 service 啦。咁其实呢间 A 字头啦，嗰间呢间公司系吓，咁就即系全个加拿大有，全个北美洲有几间，有间 A 字头啦，有间系 C 字头嘅吓，咁啊呢两间就占去咗成个保安市场都有八成以上嘅 market。咁佢哋做啲乜嘢咧？就话喺佢哋嗰个客户嘅屋企咧。就会安装一啲嘅保安系统嘅，咁通常呢啲保安系统呢会包括几个部分啦，咁最主要个部分呢就係一个叫控制中心啦，一个 box 呢就係、是、你会通常一般呢就会係安装喺你屋企个 main door 入门嘅地方，即係当眼嘅地方，咁就呢个 control center， 咁然之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啲感应器。咁感应器呢就会分别就视乎你同佢哋即係帮衬佢几多啦。即係譬如你帮衬一个最简单嘅 program， 咁佢可能就係一个 control box， 一个控制中心，就拎住四个到八个嘅 sensor。咁呢啲 sensor 感应器呢其实系一啲motion sensor 嚟嘅，即系睇下，即系爱嚟即系侦测你呢个 sensor 附近有边啲有冇嘢移动緊。咁如果你有嘢移动緊呢，咁佢就会发返一个信号俾呢个 control center。咁呢 control center 呢另外最后一个部分呢就连住呢啲公司嘅个控制中心啦。咁就通常呢係透过电话线嘅，以前好多係透过电话线嘅。咁呢啲保安中呢啲信号，即係有嘢移动嘅信号，经过呢个 control box， 就再返到去个保安公司之后呢，佢会打个电话俾你。譬如话，谭生，你屋企个电，我哋啱啱收到你屋企有 alarm， 即系可能有人入咗嚟，咁佢会问你要唔要报警？咁你可能你嗰阵时决定啦，十五十六，唔好啦，都系报警啦，即系冇，我屋企又冇养狗啊，成一啦，有样嘢就系呢啲咁嘅sensor 咧，好多时咧就会。警钟唔明啊，就系、是、其实你屋企系冇贼入嚟， 只不过有只狗。 有只雀仔飞过， 有只狗喺度行，唔系屋只雀仔唔会飞喺屋嘅行，有只狗行过，又或者咧系你闩窗门闩得唔好，啊有风吹入嚟，就吹到你啲窗帘布，咁窗帘布一喐咧，咁嗰、那个嗰、那个感应器咧就感应到，咦有嘢喐、啊，咁嘅情况咧，如果佢打电话俾你，而你话啊好啦，报警啦。咁嘅咁的话呢， 警察嚟到冇事， 警察嚟到发觉，咦唔係喎，咁变咗一个假警报啦 ,false alarm 啦。咁好多人唔知嘅。一个 false alarm 呢係会带俾你一啲都几可观嘅费用。因为警局嚟佢搵警察嚟到，如果係 false alarm 呢，佢会收翻呢间保安公司嘅钱，而保安公司当然佢唔会自己咩啦，因为系你话要报警啊嘛。 嗯， 咁就啲笔钱就会转嫁落去你嗰度。咁嗱，就呢笔钱咧，就唔系个个区嘅警局都相同。譬如话系呢个，我唔知边度最平啦，但最贵我知道边度最贵咧，就系 York Region。 嗯。 Markham 同埋 Richmond Hill 嗰区，即系你以前嗰住嗰区，就如果以四年前个价钱咧，我唔知道今日有冇变到啦吓。Markham 区如果你一个 false alarm 咧，系收你$375。 哇，咁犀利啊！ 系啊，吓， 所以唔怪得佢要你去 make 个 decision。 系啊，吓，咁而家即系咁，其实呢啲保安公司咧，就你话系咪真系保到安呢，咁啊两睇啦，嗱，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咧，你喺街度行过，见到有好多屋咧，就啊门口有个六角形 logo 啦，呢间 A 嘅公司话 this property is protected by 乜乜乜 security 吓、啊，咁嗱呢个 logo 咧系吓到人嘅，即系会吓到啲贼嘅，因为啊逼烟嘅贼仔咧。佢哋其实冇心伤人，佢哋只系即系择意而做，择肥而细嘅啫。咁何谓择意而做咧？就佢会花啲时间去做 research 啦。即系通常啲贼，因为我嗰阵时喺保安公司，我都即系有上过佢哋内部培训啲 course 咧。咁佢哋讲啊，喂，嗰啲 break in 嗰啲贼啊，佢通常系会花一个礼拜时间，就喺佢嘅目标嘅街道度咧，就睇，就观察下边家人咧系可能有头冇人嘅。 嗯， 其中有啲 criteria 就 based on 你头先讲嗰个标准啦。 嗯， 就话系咪个信箱塞满啊？系咪门口掟嚟啲报纸冇人收啊？因为加拿大好多咧就话喂嗰啲 community paper 咧。吓、啊，就会系即系佢每个礼拜四咧就会掟入去噶嘛， 嗯， 吓咁冇人收，哦呢间冇人收，咁佢话佢会可能会 break in 呢家啦。另外一个 criteria 咧就话佢通常系朝早大概7:30到8:30之间咧就会留意下，睇下边啲屋企咧系。老公同埋老婆都会出去嘅，咁、有啲甚至无可能朝一朝早老公老婆，啲细路上埋架车，今日出咗去，咁佢就咁呢间屋咧就极有可能咧日头系冇人， 嗯， 咁佢哋就会做呢啲， 嗯，吓、最近又有啲即系睇啲 community paper 咧，就话呢几年喺加拿大咧有好多即系外国嚟嘅。贼、即系其实咧，佢就唔系住加拿大， 专门嚟偷嘢嘅， 系啦，专嚟偷嘢嘅。咁佢哋嗰个行动迅速啊，即系每日咧就可以逼现到10间8间屋嘅。咁佢嚟玩两个礼拜咧，就可以带好多嘢走噶啦。即系有啲卖得到，佢又卖唔到啲宝贵珍贵啲珠宝就带走。 咁样讲啦，嗱，可能我喺呢间 A 字头嘅公司做内，即系参与啲内部培训嘅人咧，佢哋有讲过嘅。就是话一般呢啲贼走到入嚟逼现嗰啲咧， 佢唔会超过半分钟就走啊。 咁快走？ 即系由佢 break in 到入嚟，入咗间屋，到佢离开间屋咧，大概系20秒到30秒到。咁之后通常佢哋偷咧，就有人嚟偷嘢咧，就去偷佢哋一入嚟见得到嗰啲嘅。 嗯。 咁你见得到嗰啲，或可能电视啊，或者系个 DVD 机啊，咁佢哋一扯埋就走噶啦。 嗯。 咁所以如果你话喂，等个保安公司去打电话俾你嗰阵咧，真系有贼入嚟咧，到你听到个电话嗰阵咧， 走咗啦， 就应该系已经做完咗走咗啦。 嗯。 吓、啊，咁所以咧，我嗱而家最近呢几年咧，因为嗰、那个这个资讯科技发达，就好多然好贵嘅嘢嘅防盗嘅工具咧，而家都变咗好平。咁变咗而家好多人咧就喺屋企咧就会自己装自己嗰个防盗系统。 因为而家 internet 就好普遍啦。咁又系啲 broadband 啦，就系即系宽频又好阔啦，咁所以嗰啲 video 咧就可以24小时咁样 mon 住，咁就 同埋好高清啊， 系啦，而家就系非常之高清嘅，即系个样啊，各方面都睇得好清楚，又可以传埋声， 系 你可以听佢，亦都可以讲埋嘢，等个贼知道你喺度都得， 因为而家有一啲系统咧，就话你装咗之后咧，佢可以传埋声。咁佢都係用一啲 sensor， 即係话如果有入面有人真係入咗去喐嗰陣呢，咁佢你即係譬如你透过你个手机可以睇到，可以睇到喂究竟係边个喺度。咁如果你话哦可能咦原来老婆唔记得带嘢走返去攞嘢，咁你冇理由报警啊， 吓 咁甚至无如果你发觉嗰个真係贼，即係你话俾佢听喂我一睇紧你，你唔好攞啊！我影咗你，即系等佢知难而退。因为而家系有一啲大家如果去啲 plaza 或者 model 咧，你就有留意到咧，佢有啲有啲 notice 咧，就系 warn 啲人，即系个超级市譬如个超市闩咗门之后，咁佢有啲notice 喺度就啊呢个 facility 咧系 under surveillance by CCTV 嘅、如果你睇得到呢个 notice 的话咧，即系话新闻喺远处 睇紧你 嘅、所以你唔好做，你唔好谂住做任何嘅动作。咁呢个系真嘅吓。 同、埋有上次我见到一个咧就几好玩嘅，佢咧嗰个 view camera 咧。就摆咗喺一架车仔上面嘅。咁你 actually 呢你係可以经过你嘅手机嘅 apps, 控制嗰架车仔喺呢间屋度周围行。咁其实好似电影咁样啊。即係喺一路周围行呢，咁你可以即係周围去睇你间屋嘅状况都得嘅。咁呢个嗱呢啲咁 high tech 嘅嘢呢，其实而家即係基本上呢就相对嚟讲都好平嘅。同埋佢最 effective, 头先你提到你以前间公司就话打个电话嚟喂呢间屋俾人 break in 咗啊， call 唔 call 人啊咁样。咁 make 呢个 decision 其实係好难㗎嘛，即係以前。而家就好易啦，因为高清。 你见到真喂嗰个人我唔识嘅走嚟我屋，我咪梗係打电话报警係咪 咁所以而家个保安个程度呢，其实就会系相对嚟讲就即系平咗啦，安全咗啦，提高咗即系每个家居嗰个安全嘅程度。咁呢个呢就拜呢个而家最新嗰个 technology 所赐啦。咁跟手机啊都全部都可以咩啦，可以睇到啦。 啊喂，不过啦另外一样嘢呢，即系嗰啲度即系讲呢个家居保安就讲喺呢度啦。有样嘢我好想 remind 大家嘅。因为我都系受害人。咁就大概四五年前啦，咁有次我同我女去买电脑，咁买完电脑呢就去买部 Apple 啊，买完 Apple 呢就约咗喺香港嚟嘅朋友去饮茶，咁去饮完茶之后我出嚟攞返部车，咁睇部车哦。你睇到花纹同埋个车尾咧，车尾箱系开咗，咁我锁住，冇嚟开咗。咁系架车俾人哋即系直头 break in 咗，就开咗 个开咗个车尾箱， 嗯， 攞咗部电脑走。咁即系好明显咧，就系话有人喺呢个 Apple Store 度已经抠咗我哋买到嘢出嚟，就跟住我哋去停车场，就开埋架车跟住我哋。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如果你去商场买嘢，特别系可能就嚟到圣诞呢啲事更加容易发生。就你买完嘢之后开车，一路开车，你睇下后边有冇人跟住你。 嗯， 如果有人跟住你的话咧，你喺安全情况底下带住个游花园跟住走入警局，吓咁又话稳阵啲。 咁呢个几时都系即系一眼观七咧，就会比较安全啲嘅。 希望我哋大家唔会碰到贼啦，吓咁，但系希望以上嘅资料系对大家车友有用啦，吓咁我哋呢一节又差唔多啦， 系啦， 咁晏啲翻嚟再同大家见面。 OK， 多谢收听，拜拜。拜拜。